午夜會高峰,主酒論英雄 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 特別嘉賓,蔡和平 新加坡、阿野峰、阿野峰、高屹矮、入來歡樂金燒做脆劇，兩個都不在，阿野峰說話很有趣，現在不在，不在了，當時台灣過來的歌星都上來歡樂金燒，香港時真是一個國際城市，鬼佬明星都有上來，對，應該麗康說就會上來，這是簡直茶館，四面八方、英美、台灣、日本、新加坡、馬拉經常都上來。 那時候真的很小時候，我小時候看都有現代舞或不同的班跳現代舞，你想想那個年代七十年代，其實已經很前衛，現在你換了你看電視都看不回這些，那時候有班奔妹在後面跳舞，我們特別在菲律賓請他們，穿得很身材跟菲傭 同和後襟， 很時髦，我們可以去菲律賓請，現在還請不請，還有沒有這些，應該有，不知道，為何香港見不到，菲律賓唱歌又跳舞的國家，怎會沒有，那時候就是在梅斯麗做，我就拿了一首一看 歡樂今宵開場不要說那麼多，來一場現代舞，很漂亮的，全部都跳第一個節目就現代舞，一開場我記得這種是特別的，對於中國人的城市很厲害，你不是跳中國舞，不是霓虹羽扇舞，是現代舞，現在人們都未看過，這些就是國際視野，香港的時候現在沒有了 澳洲婆、梅斯麗、那班女跳舞的鬼婆，間不中她都會跳，不是每晚有她，特別請她專門幫那些 他應該是芭蕾舞底，我看有時的舞姿，我覺得他應該是芭蕾舞底，這種做電視要很有胸襟，你不要經常說我給你上一上好像益了你，不給錢、居馬費、送支筆，接著你上大陸登台找幾十萬，沒有這些想，這些事沒有，所以上一上都是會紅的。 那時候上班工作很累，有沒有開會，日後作息時間是怎樣？我忙的，歡樂今早下午兩點早上排隊開會，兩點早上去來排劇本，兩點早上排了夜晚到rehearsal直播，那你午夜晚直播站在那裡看嗎？ 不是包企，不是我自己按掣，自己按掣，今天晚上到11點，我開始做4晚，後來做多3晚，給其他導演來做，我會看實安排那些人，接著繼續我的節目，我最重要的節目 我都要看實，知道我排什麼行先，什麼行後，我做吹劇最重要的那個punchline， 這些我都會看實，整個show是一個tempo， 那個節奏，即是沒有冷場，為什麼沒有冷場，我做完一台又一台， 要快速， 慢慢是這樣，都很辛苦。 習慣了，沒問題，很習慣。 那時候我記得有一段有些主題，什麼沙灘之夜，又找一些道平去扮功夫、片集、無敵鐵探長。 譚炳文做伊斯堅改名叫伊斯炳，市川昆劇場，那時候不是我的時間，不是，可能七四年左右， 可能七四年左右，七四、七五、七三年，不是，我不知道。 你覺得開一個新的電視台要注意什麼？ 電視台要做，要有社會責任。 你做的節目最少不要影響社會。 是這樣看法。 現在很難說這些，時代可能不同，但是我看法，可能我是舊一代。 不是，我不知道怎樣。 因為現在在網絡的媒體或影片已經走到很前，或者人們已經要看，那些東西已經在網上看完。電視其實對他們的影響是否還是這麼大呢？ 我看電視是怎樣，因為free to air電視兩件事。 其他節目是OK的，因為有線沒問題，有得選擇。 但是你是免費電視也不行，你要看法，要做到大眾化，要社會責任，要重的做法。 其他沒問題，你打殺做其他什麼節目，有線台沒問題，有得選擇。 但是你free to air做的事情是 免費的就要免費的就是不露笑涵意的，要做法。譬如說謀殺不可以說得那麼細緻，像做《Flock》一樣，拍鏡頭到我老闆都夠。你拍的畫面都拍出來，你要選擇，你不要放一些噁心的東西出來。你說的東西好像說一件事是很噁心， 說一件事是事實，但你不用特意放出來的核突，例如放出來看，沒什麼意思，不需要。這些是叫學翻例。西人教，現在那些畫，我記得那天早兩天，屯門那裡撞車，那個貨櫃車司機連整個頭都連伸出來兩半，那些報紙都賣出來。 這些不行，鬼佬報紙、西人報紙沒有這些，就算拍到也不行。收拾了今天做的事，有什麼做的事，我學到大家要做好一點。如果不是你看全社會的多，戾氣很重。不過現在可能時代不同了。當時你做歡樂今宵， 預算是否每天燒銀紙賺到錢了？無線兩年後開始賺錢了，兩年就賺錢了。因為《歡樂今宵》是賺大錢，因為《歡樂今宵》開始一個小時加半個小時，變成一個半小時。 你知道電視一個小時給你8分鐘的時間，現在就10分鐘了廣告，要多些廣告要超過11點鐘，那次去到11點15分。 1萬1個小時4、15分鐘節目，有變得有加多些廣告，廣告做到收到很多，很多人，所以今次是幫無線賺少錢。今次是9點半，9點半開始，遲到11點3，有時段去到這麼長，開始1個小時9點半10點半，加到11點鐘，11點鐘不夠，再加到15分鐘。 這時候要向政府申請，政府的時間一個小時給你8分鐘的廣告，變成11點鐘後有機會多拿一些廣告，變成這樣。我記得11點3之後就播個西片片集，頂到差不多12點，見英女王覆相就拜拜，那時候是這樣，12點多。 是啊， 女王啊，時間一樣，那時候香港的人很乖，沒有現在吵吵吵吵，吵圈巴閉，沒有這些東西。做電視台是否有些人低估風險，覺得很過癮，燒銀紙覺得自己夠燒，你有什麼忠告呢？ 我猜法要20 二十三十億一樣不夠，兩年都不夠， 有錢回來， 兩年就差不多花光了。 無線現在一年要花20億，一年皮費，但有很多工作，變成你做一個台最少要10億，最少是1billion，10億，最少。 無線用少做不到事情，太多人了。無線現在這麼多競爭，你廣告費是靠你觀眾。無線現在一年要花20億成本，廠房已經在，他很多固定成本、道具、服裝已經在。現在電視又不覺得有什麼大製作，20億，以你的經驗，他花了去哪裡？ 如果他這麼多錢，拍電影、拍劇都要花很多錢，我就說現在台多了，即製作的節目他要，是嗎？製作是，這樣。公司沒什麼製作，主要就是歡樂今宵，那時間，跟著那些此前的班尼莎、合家歡給錢買的，外購配音。 啊,龍水英姿啊,咩青春火花啊,咩青年幹探啊,嗰啲呢,買嘅。咁之後來自己有少少製作,就劇場咩夢斷情天啊,嗰啲呢,好啊。咩雷雨北京人啊,嗰啲啊,鍾慶輝先生做嗰啲呢。基本上呢好drama,好戲全部冇曬啦,又冇曬啦,唔使曬啦,全部都啊,我時 馮瑞帆做男主角，我很想看那些，阿汪明荃做女主角，李思琦，現在全部都沒有了，否則在網上YouTube放出來，這些開成個台達，真是可憐，邵氏片都沒有了，現在賣給尼瑪拉、新加坡、誰天影，邵逸夫。 臨去前幾年都撿多不知6億回來，老一點都不懂，那些片全部賣光，乾汁6億，馬拉那裡不知誰接了貨， 現在DVD有得賣， 全部跟他數碼整過了，如果那時無線 歡樂今宵一年保持10集8集， 現在都不得了，做一個台就好了，做一個台放，任共，這些對香港不太負責任，因為這些是大氣電波公共的東西，是的，是一個台這麼簡單，網絡8-1903.com。多小天下事，進赴蕭譚宗，光明頂，陶傑 鮑偉聰、特別嘉賓蔡和平。現在經營電視台的困難就是不同以前，現在的年輕人不喜歡坐在家裡看電視， 拿著iPhone通街走， 去喝酒又VVET， 悶了又看兩件事，不免跟你說溝通，遲到遲到坐在樹又看多十分鐘，一家大小坐在吃完飯看電視，這個時代過了，但那個電視是因為那些電視不是直播，直播有不同，人家會 可能間裝你睇，不過節目好，直播人家會留意會看，你不是直播你錄影有什麼分別呢？你遲些看都沒所謂，所以現在這個時候，在數碼時代，不三不四，電影又死咕咕，電視現在又難做，那些新媒體網上的網絡電視還不做得起呢？網絡電視是 人家說網絡電視很難賺錢，好像是有人說做網絡電視收廣告，我聽說不知道是否黃維基先生說那裡有得控制，沒得控制，有得多廣告都可以，沒所謂，沒有控制，好像電視台控制10分鐘，網絡放多20分鐘，30分鐘就可以，但你不要忘記，網絡人家不如有廣告， 因為習慣了在網絡看的東西，一來免費，二來不喜歡插廣告， 變成你當這樣的做法，你更慘，沒有人看，人家預料是沒有廣告。 我們當三電視台,廣告時間一樣用了10分鐘 10分鐘的問題是收得多少錢呢? 收入很低 因為廣告是based on觀眾 你沒有什麼觀眾,收入可能幾千元廣告 無錢到幾十萬 十多萬的廣告費,你拿幾千元就怎樣 為什麼網比利當時好像上過歡樂今宵巴西球王巴西球王打完世界盃後輩摩托拿過球那年有套世界盃應該是1970年那屆完了 就上來歡樂今宵剛才說網絡為什麼廣告呢 不行,人們習慣了,有很多時間,他一按下去可以skip走那裡,電視不行,你坐在那裡焗著,最多去廁所回來,現在不同,現在有得remote control,你轉台,當時你開始很方便,你站著,現在不用站,轉到最後回來,你出廣告的時候,最後廣告是最好廣告,好過最 做的廣告因為你看廣告時間轉台轉到最後回來希望節目還沒開始看到廣告即是吃到稅尾看完廣告中間最不著數所以現在就開始無線那些整個叫做陷入式廣告插入式在劇集裡監你喝維他命水監你又要用那隻紙巾現在已經是正正是像蔡先生所說 廣告時間就是轉台和去廁所調轉,你要看這部電影,就迫你看裡面的廣告 但一個不小心,又會犯例,又會被政府罰錢 這些就沒辦法了,在灰色地帶或踩鋼線裡面 當時無線廣告有賣飲酒 那時候煙仔不行那時代有煙仔是一個很大的廣告商特約很多東西這個總督特約很多節目現在什麼都沒有萬寶魯還有一隻手白士吉黃占社又是找西人交火機 我做過電視廣告也有白士吉我做過電視廣告是我做過的溫斯頓溫斯頓是我當我做導演拍攝的時候拍攝過一次現在知道我會做那個廣告你還有沒有保留有一個copy在這裡我記得是找你做成功人士我不認識煙我不認識煙我不認識煙 我為何這麼傻做的事情你不知為何現在叫我做不會做那時候叫你拿著口煙扮一下吃煙我在做工作最後一個擔煙我記得那時候很多人找文化人做我有一隻《壁牌原子筆》找陳飛在報館拍的《壁牌原子筆》寫長有是的記不記得 你不說不記得《壁牌原子筆》我日寫夜寫就是用這隻《壁牌原子筆》寫得好那個稿在北角《明報》的辦公室那時候有這些東西沒有這支歌唱文人、文人、使館、嬸我的名字叫阿好日洗夜洗在酒樓那裡後面有背景我就吵吵巴閉 我用開這隻洗潔精用這隻頂不順死人了沒有了現在沒有了這些真是可憐香港電視黃金時代沒有了不過都是蔡和平你一手開創蔡先生的例子給很多年輕人有希望你現在入行半世紀希望你們有機會出生教一下年輕人怎樣做人 好啦,今晚時間差不多,明晚11點光明頂就會。登絕嶺,看世界,群雄明晚繼續決戰光明頂。